心地。 早晨，早晨，2022年6月19号早上时间来到6:09。听日你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日呢除咗係星期天之外呢，亦都係对于好多爸爸嚟讲一个好特别嘅节日下。虽然父亲节快乐可能一年讲一次，但是如果你好想跟爸爸讲一句我爱你的话，不是只是今日的，如果平时可能不是很肉麻的话，可以趁住今个早上打电话来1872388，有林慧 Barbie 在这里，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分享一下你对你爸爸的一份爱。爸爸对于你的爱同样都是好像这首歌一样。今朝早咧凉凉地，28度嘅气温，加上相对湿度87%，希望你都可以伴随住一个好心情，一齐迎接今日嘅父亲节啦！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伤，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 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听过 Eason 陈奕迅天下无双。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避风，日日视频内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b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只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起坐夜河飞在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so high, well we sleep on my tid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in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连自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making beats, and making beats。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凡复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四层扣中担心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你直接得后路为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气在夜航，你飞在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送走了冯允谦，带来他的新歌 Freaking Nightmare。今日咧父亲节啦，如果你都系一众嘅孝顺仔女，有啲心底嘅说话想同爸爸讲嘅话咧，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继续 Beautiful Sunday， 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希望可以收到你对爸爸嘅点唱同祝福啊！ 没有在意，无意装饰，放了笑容，也随意随意间披满一生的清风。无意无意装得到失去却眼红，仍然怀念风，如何留住风，心思熟虑都不会变动。哦，我的也许不及你的，半杯水亦倍感珍惜。哦，我的最终都是我的，有心装载的，刻意的，抢眼的，哪及放眼春色。哦哦哦， 接近永恒。轻轻看，轻轻静，轻轻笑，那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未无痕，留下无心的美感。哦，我的也许不及你的，半杯水亦会感珍惜。我的最终都是我的，我心装载的，刻意的，抢眼的，那及放眼珍惜。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纯更真，随心拈花的诗意美得接近永恒。轻轻看，轻轻静，轻轻笑，那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美无痕，留下无心的美感。无心得到的写意感觉更纯更真，随心拈花的诗意美得接近永恒。轻轻看，轻轻听，轻轻笑，把笑容来自放心，只因已放下戒心。无心得到的一切放开也未染尘，随心欣赏的景致最吸引。谁想过清风踏绿草美无痕，留下无心的美感。谁想过一生像雾水逐行云，原是无心中发生。 自刘德华的无心快意之后，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应该都系同爸爸讲嘅一句说话。 如何地初遇他跟你，如干一杯那种暖暖滋味，怎么说起？曾无奈分别的凄美，如同成长中必经那句。舍不得你，思忆中给你留座，歌声之中不止一个我，一些歌，一些经过，让这生不枉过，行你一朵。彻底，随缘于生活的细微，才尽力的超出恋爱那关系，不可放低。唯独是你那个可取缔，完场时就是话别别后。 才是生命的交错，如没有你我这生会怎过。 电话号码1872388，送走了郑秀文的《阿里加多》，跟着这首歌同样重要啊。 我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感觉，阴的天云好远，有些事正发生在我心里，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是什么在蔓延，从眼里到指尖太明显，如果把手给你亲吻，爱情会让你带我到哪里去。 今日咧父亲节嘅早上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收听紧嘅香港电台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林慧 Barbie 喺呢度咧就继续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88可以同我哋一齐咧为父亲们送上一啲你好爱嘅祝福说话啦，或者睇下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父亲节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活动啊，同爸爸一齐过啦。当然咧亦都要留意住今日嘅天气啦，如果有户外活动嘅话咧，更加要知道啦。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而早上咧，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雷暴嘅。现时室内录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暂时咧呢个早上，如果你可以陪到爸爸出去晨运啊、散下步、行下公园嘅话咧，都应该系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属于低水平嘅。呢个时候先听一听6:30嘅新闻报道先啦，转头翻嚟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澳门社区发现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当局评估认为面临社区传播及爆发的风险极高，凌晨一点起进入即时预防状态，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并且采取封闭和管控应对措施。离境人士需持有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人士防控措施不变。当局对维峰大厦开展住户调查工作，同时分批安排居民接受核酸筛查采样。当局强调澳门各项民生必需品的库存充足，呼吁居民无需过量购买和抢购。本港新增1276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1160宗，无新增死亡个案，多两间安老院舍有新个案，合共两名院友和一名员工感染，两间学校有班别怀疑有传播要停课。警察行动部群组多两宗个案，累计22人感染，当局相信传播涉及工作环境。何文田中九龙干线地盘群组新增3人确诊，怀疑 BA.2.12.1 个案多13宗，两宗源头未明。卫生防护中心将近一至两星期的个案同2月及3月的时候比较，发现近54%个案的年龄群涉及20至49岁人士，顯示多了較年輕的人受感染，而長者就較少，可能是社交距離措施放寬，社區活動增加，院舍未見大型爆發。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激戰持續，盧金斯克州長蓋代說，俄羅斯正由其他戰區調派大量後備軍到北頓涅茨克市，試圖全面控制這座城市。蓋代對國家電視台表示，俄軍已經控制北頓涅茨克大部分地區，這幾日將會調派所有後備力量到當地。另外，獲俄羅斯承認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當局說，頓涅茨克市遭受烏軍炮轟，超過200發炮彈星期六落在幾個地區，造成5名平民死亡，12人受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本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

編同埋監都係張家成，作詞同埋監製咧就係陳少琪嘅。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咧就會同大家玩一個遊戲，就叫做 CIBS 人人廣播到二台解碼遊戲。咁喺呢個遊戲開始之前咧，就首先問下大家會唔會都有聽過呢個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咧？嗱，咁 CIBS 咧其實就即係咧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啦。咁而呢個服務咧就係由香港電台撥出廣播時段俾個人啦、團體甚至乎係少數族裔嘅人士咧去申請製作13集自己嘅電台節目，並且咧喺港台嘅頻道嗰度播出，咁啊做到人人廣播嘅。嗱，虽然咧而家就唔系申请期啦，不过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CIBS 嘅网站，因为咧除咗可以了解更加多咧，亦都可以玩埋我哋以下嘅呢一个解码游戏吓。嗱，咁呢个游戏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咧登上呢个 CIBS 嘅网站，咁啊网址咧就系 cibs.rthk.hk， 咁咧喺最新消息嗰个版面咧就揿一揿解码游戏嗰条 link 嘅，即系嗰个掣啦，咁然后咧就输入咗咧今朝早我会阵间公布嘅呢个专属密码啦。嗱，如果你想揾今朝早呢个游戏咧，咁记住咧系留意翻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咁、那个密码咧好简单啫，就系、是、我个名啦 ，Barbie B A R B I E。咁啊，如果你打得啱呢一个密码嘅话咧，咁啊成功解码嘅头20位朋友咧就可以获得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嘢嘅，有呢个快速测试包啦，有酒精搓手液啦，又有消毒喷雾啦，同埋湿纸巾等等。咁啊，得奖者咧亦都会有专人咧系联络通知你领取奖品噶啦。咁啊，祝大家好运，希望你哋都可以赢到呢个抗疫包啦。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象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咁今朝早咧开始接听大家嘅点唱电话咯，听一听第一位朋友先，黄小姐早晨。 Hello 啊，早晨啊。 早晨啊，点啊，黄小姐。 我想点唱啊。 系点俾边个噶？ 点俾我爸爸。 嗯， 系啊，我好爱佢。 哦，咁好嘅、啊，你第一句就已经咁讲嘅。嗯，讲下先，你爸爸系咪辨识到你把声噶啦？已经，爸爸点称呼佢噶？ 我哋叫佢做老豆啦。 哦，咁通常都系嘅，叫阿爸，叫爹哋，叫老豆。 系 好啊。咁啊，呢一个爸爸有啲咩咁特别咧？ 佢好叻嘅，样样都得嘅。 哦，咁即系十项全能嚟嘅。 系啊，十项全能咁仔啊， 即系体能又叻啦，煮饭又叻咁。哇，咁犀利啊！ 系啊，82岁噶啦。 哇，咁真系好犀利，个体魄同埋个精神都已经唔野少咯。 托奶啦，托奶啦。 系嘛，咁跟住咧就除咗游水之外，仲有咩活动啊？ 吓，煮嘢食咯。 哇，真系 OK 喎。其实我觉得咧，识煮嘢嘅男士系特别 charm 噶，系咪咧？有冇觉得爸爸好有魅力啊？煮嘢嘅时候。 系噶。 系嘛？ 有研究噶佢。系啊，样样都会锲而不舍噶。 嗯。呢啲精神都系好带到俾下一代，即系我哋睇到佢去尝试一啲唔同嘅嘢嘅时候，可能今次加多少少盐先，下次加多少少糖先咁，真系咁样噶， 冇错， 系 啊，真系咁噶，真系咁噶， 即系自己试下味咁样 咧，又会试下咁啊。 其实都无疑系一种好识得变通嘅性格，即系觉得今次可能咧阿女就嫌佢咧唔够味，咁下次又再试下咯，咁样永不放弃啊。 都系噶， 发展下唔同兴趣。 我好多谢佢又照顾我妈咪啦，因为我母亲节都打个电话嚟噶。 系啊， 咁我妈咪只眼嘅视力麻麻地啦，佢又成日傍住佢啦。系啊，傍住佢一齐去游水啦。 哦，系妈咪都去游水啊，跟住 系啊，系啊， 好叻 喎。系啊， 咁你有冇跟住一齐去？ 我冇啊，因为唔系同佢一齐住，不过我而家就 会约咗佢哋饮茶啦。 嗯，即系今朝早第一个活动就系啦，就系饮茶啦。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趁住呢啲时候咧，又系好特别嘅。即系出去咧，其实我觉得咧，今日咧最大嘅炫耀系咩咧？就系晒仔女啦，拖住啲仔女啦。即系做爸爸今日最大嘅光环就系、是、啊，有啲咁好嘅小朋友拖住一齐啦。咁然之后小朋友可能锡两啖啊，讲一句父亲节快乐啊 ，I love you 咧，已经系好 sweet 好冧。 系啊，系、啊，总之点都好啦。就我祝各位父亲都父亲快乐啦。 嗯， 因为我屋企嗰度都仲有，另外仲有有我啲细佬啊，嗰啲我细妹个先生啊， 都系父亲，嗯。 是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希望聽住收音機的每一位父親都是，就算這一刻是不是跟小朋友在身邊都好，總之有你的仔女的愛呢，無時無刻呢，就算身在何地都一樣會感受到那種快樂的。 是啊，是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 唔好客气，好啦，拜 拜。 好，我哋把握时间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钟生早晨。 喂，系。 系啊，喂，好friendly喎你。点啊，钟生？ 阿某啊，就系讲下，即系同老豆讲声多谢佢，咁系咁多噶啦。 系，点解要多谢佢嘅？ 啊，冇啊，亲口佢走咗噶啦，所以亲口讲唔到啊嘛，利用呢个机会咯。 系，但系咪都仲有好多同爸爸以前嘅回忆啊、经历都会记住噶？ 都有嘅。 嗯。 总之啊，就系多谢佢留咗啲个个人都好中意嘅嘢俾我啦。 嗯。系咯，希望可以即系永远都记住嗰个精神啦。其实我觉得有时系咪喺身边都唔系最重要，但系如果能够将爸爸啦或者屋企人教你嘅一啲精神啊，同埋一啲道理咧，都可以传承落去，自己嘅人生里面领悟咗或者系演活咗之余咧，亦都希望可以将佢咧可以传落去下一代，咁样就最好啦，最有价值啦。好啦，我哋又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喂，早晨， 系啊，点称呼你啊？ 系啊，我姚太啊。 姚太，早晨。 早晨，嗯，我都系你哋神光第一线嘅 fans 嚟噶。 哦，多谢你啊。系咁，今朝打电话嚟系送俾边个父亲啊？ 打嚟咧就即系我爸爸就走咗好耐噶啦，咁，我都多谢佢留翻好多美丽回忆俾我哋啦。 系。 咁另外今日系父亲节啦，咁啱祝所有嘅父亲生日快乐，咁特别系我先生啦，同埋我细佬同埋我姐夫啦，呢三个 三个父亲 爸爸啦， 系啦，先生系点好法咧？ 先生啊， 把握机会 咯，对我哋啊，小朋友啊，都好好咯。 顾家已经好紧要噶啦，因为其实顾家都好唔容易噶，又要顾住头家啦，又要顾住头家出边嘅嘢啦，系咪先？即系其实一个一站式服务嚟噶嘛，都系。 系啊， 咁其他 另外咧，就我今日又咁啱系我仔仔24岁嘅生日， 吓， 咁所以两个特别日子，咁啱又打得通，咁咪打嚟， 咁就好啦， 祝佢哋系啦。 喂，咁你都好好喎，你即系你硬硬脚噶咯，而家24岁，即系唔使点你咯，毕咗业啦，自己做嘢咯，系咪咧？ 系啊系啊，都唔系嘅，咁自己做到嘢就照做啦，系啦， 即系当系冇乜压力啦，因为出咗身啊嘛，叫做又可以见到佢有自己嘅理想可以发展啊。 系啊系啊，而家最自己系最感恩嘅时候啦，最安稳啦，可以 开始修成啦，而家系嘛， 系啊， 慢慢开始啦，依家都未开始嘅，可能而家即系慢慢开始见到，有啲回报啦，个回报可能系见到佢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啦，见到佢可以自己独立啦，然之后将来可能又会再组织一个家庭嘅时候，带一啲新嘅成员去同你认识啦。 系啊，依啲都希望随住佢自己嘅年龄发展， 系 啊，都希望佢样样事顺利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享受打棒球嘅乐趣啦，继续享受打棒球乐趣啦， 系咯，做父母都系希望啲小朋友最开心，所以虽然父亲节啦，姚太咧都系将个篇幅咧祝仔生日多啲，都系最紧要系个宝贝嗬。 系啊，仲有我妈妈讲埋呢句，我妈妈喺老人院嘅，咁咧就祝佢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因为我哋都即系而家疫情都即系好少探到佢，咁希望佢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要佢放心，我哋啲仔仔孙孙啊都会好乖嘅。唔使谂咁多，唔使挂住我哋。 嗯，你哋大个仔大个女啊，因为 系啦系啦系啦。咁最后就唔好阻你啦，最后就俾女啦，因为佢最近 好多 event 搞，好辛苦，咁、希望佢加油啦。 嗯，系啊，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就唔太辛苦。我相信而家，尤其是啲后生仔好有魄力嘅。 系啊，系啊，系啊，后生仔女佢哋都好勤力嘅，好有魄力嘅。 而家就系追寻理想嘅最佳时机啦，即系到佢哋开始慢慢自己有修成嘅时候咧，咁你哋就真系可以摁摁脚睇住佢哋啦。系啦，多谢晒你电话啦， 系 啦，啱啊啱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唔该晒 ，Bobby， 拜拜。 真系都好啱啊，姚太都提咗一样嘢，就系可能喺好多院舍里面咧，今日嘅父亲啦，未必可以真系见到自己嘅仔女，或者唔知会唔会有啲院舍咧特别放宽啦，可以见个面又好，或者接佢哋出去饮个茶啦，行个圈都好啦。咁但系希望啦，如果听住今朝早收音机嘅你咧，分享埋我哋父亲自己一份祝福啦，都知道咧，其实可能唔系喺身边嘅仔女咧，都会好爱你，亦都好挂住你嘅。无论系喺院舍又好啦，或者喺医院又好啦，或者正系好似我哋一样啦，工作当中嘅朋友，都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呢一份温暖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何太，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系啊，何太啊，我系 系点啊？ 系啊，我今日咧，我先生咧就系、是、生日快乐嘅， 哦、 今日系正日嘅。 哦，哇，喺两大节日咁、 啊、 又 系啊系啊，又系咁啊！佢年年多数都系父亲节，生日快乐。即系 又生日又父亲节，咁、就可以悭翻一餐庆祝啦。 系啊系啊，所以都系好开心咯，真系、今日啲孙又翻嚟同佢做生日啦，又食饭啦。 咁你屋企好多父亲喎、啊，原来 系啊系啊， 系咪啊？有冇数过几多个啊？ 两个女婿啦，同埋我先生啦， 系、三个。 系 咁、 啊、 都好、 啊， 即系三个父亲一齐庆祝父亲节加你先生嘅生日、 啊。系啊系啊，所以年年都系、即系都系即系虽然系撞正正日咧，都系好辛苦去揾位啦。先生都系好乐意咁样去揾位嘅父亲节。 吓、佢自己揾位噶，唔系你哋揾人去揾位嘅咩？ 系啊，佢真系我先生真系几十年，我即系由佢我拍拖嗰阵时，佢揾位俾我阿妈，即系揾位俾我爸爸。做父亲住嗰时，谂到而家噶啦， 哇！系咪就系因为呢个举动感动咗你咧？即系发觉，哇！原来何生咁老咁老实，同埋咁好嘅，即系咁乖嘅，去等位咁孝顺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真系即系以前咪要等好耐噶嘛，冇而家攞飞咁样去攞。 而家电子版啊嘛，好多都系电子版就可以好啲嘅、可以隔空都攞到张飞嘅。 啊，即系而家唔使咁耐啦，等咁耐。以前真系等个几两个钟头。 系啊，我都试过。我记得我细个饮茶等位等两个几钟头啊！如果呢啲节日，好可怕噶。 所以我都系即系呢个真系俾个 like 佢咯，即系饮茶，从来去攞位都系佢咯，所以感恩嘅佢今日就七十大寿啦，咁啲孙仔啊啲仔女都返嚟同佢庆祝，咁真係感恩囉，即係人生行到呢、這个时间呢，咁即係都係平平安安安稳稳啦，咁即係都係感恩嘅。 係啊，啱啊，即係亦都你最幸福嘅一件事就係你头先赞咗何生咁多嘢啦，你自己都同佢一齐相守咗咁多年啦，亦都有自己嘅家庭，亦都有仔女同埋孙。係 啊係啊係啊。是啊 所以你都好幸福嘅，我相信你嘅幸福亦都係何生嘅幸福嚟嘅。 係啊，唔係即係感恩囉，因为行咗七十嘅年头咧，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容易过，即系起码我哋结咗婚都四十年啦，即系话呢个时间自己睇过咁多，尤其是而家嘅疫情啦，香港嘅疫情啦，我都系真系希望。即系快啲好咯，真系。 系啊，个个都希望系啦，即系希望大家生活可以一切如常啦，同埋见到自己想见嘅人，就唔使成日都等啦。啊，几时个疫情先完咧？几时先可以一家人去旅行咧？咁样。 系啊，呢啲两三年有时想食饭啊，想庆祝啊，都庆祝唔到咯。 系啊，系啊，啱，我都好明白呢个感受。我都希望系啦，个个都可以恢复正常啦。喺个疫情正常翻之后，就全世界都可以正常翻啦。 系啊，我最而家挂住啱啱头先听到嗰、那个上一个嗰、那个观众。讲咧就话真系挂住佢阿妈，我真系都好挂住我妈咯。佢又喺老人院，都93岁啦，但系又系出唔到嚟饮茶。我妈系好中意饮茶嘅， 我都知道好多老人家都等紧呢一日啦。我都希望佢哋快啲等到出嚟啦。 系啊，真系 疫情完就可以出嚟饮茶啦。 系啊，大家见下面咯。真系呢个疫情真系，我都希望快啲好翻，即系大家都可以开心下。即系我哋嘅愿望系好少嘅啫，真系。即系大家可以见下面啊，饮下茶啊，食下嘢咯。因为我哋老 了嘛都唔好咁讲，即系几多岁都希望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事嘅。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学太， 多谢晒。 好啦，拜 拜。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应该能够接到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黄先生，早晨。 系你好。 系啊，点啊？ 哦，姓黄嘅。 系。 虽然今日系父亲节啦，可惜我爸爸咧已经喺22年前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噶啦。 嗯。 咁适逢嘅咧，今日系我妈咪咧96岁嘅生日。 嗯。所以就好想将啲祝福都送埋俾妈妈啦，系咪咧？ 喺我眼中，其实我妈咧真系好叻，好叻嘅。佢简直系一个 super woman 嚟嘅。 嗯。 佢养大我哋八兄弟姊妹啦，供书教学啦。 嗯。 咁。在11年前咧，佢确诊咗大肠癌啊，做咗个好大嘅手术同埋化疗咯。咁2年前咧，佢因为胆石咧，又做咗个割胆手术啦。咁今年年初又中咗新冠病毒啊。好奇迹咧，佢5日已经康复 咯。 即系我真系好感恩咯。 好硬净系咪咧？即系都睇得到妈妈嘅性格系好坚强，同埋真系好毅力，好有嗰个韧力啊！真系叫做。 真好爽嘅，咁我希望我妈咪咧今日96岁生日，我哋今日其实都 planning 咗，今朝会同佢饮茶，今晚都会同佢食饭嘅。咁我希望我妈咪咧可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系 每日都开心心。 我相信佢最大嘅快乐就系可以见到你哋个个都喺度啦，齐齐整整啦，同埋陪伴住佢过日子咯。日子虽然可能好简单、好平淡，但系其实平淡已经系一种福气嚟噶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当然啦，父亲节一定要将呢一首歌送俾所有嘅爸爸或者系身兼父职嘅妈妈。其实你哋都好似啱啱嗰位听众一样，都系一样咁 strong， 一样咁强啊！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

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来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啦，早晨时间来到7:09，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咧，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早晨啊，Kak Sinta。 Selamat pagi。 咁今朝早咧就有一个特别嘅游戏都想同大家玩下嘅，咁解码游戏，唔知道解码咧 ，Sinta 叻唔叻嘅咧？即系去破解一啲密码叻唔叻噶？你 唔叻嘅， 唔叻嘅， 绝对唔叻。 系啦，不过你阵间可以帮手俾啲 tips 同埋提示大家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叫做 CIBS 人人广播到二台嘅解码游戏。嗱，你知道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呢一个叫做 CIBS 人人广播啦，就即系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咁啊，意思咧顾名思义啦，就系话由香港电台咧去拨出咗广播时段，俾个人啦、团体，甚至乎咧系少数族裔嘅人士咧去申请制作属于自己嘅13集电台。节目，咁而呢个节目咧，亦都可以喺港台嘅频道嗰度播出，咁就做到人人广播啦。咁不过咧，虽然而家就唔系申请期啦，但系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 CIBS 嘅网站，因为咧，除咗可以了解到更多资讯之外咧，仲可以玩到我哋今朝早讲嘅呢一个叫做 CIBS 人人广播到二台解码游戏。嗱，咁啊，游戏咧就好简单嘅啫，上网识唔识啊，先生？ 上網 識嘅嗱，咁好啦，咁你就要記住呢個網站啦 ，cibs.rthk.hk 嗱，咁呢一個咧就係 CIBS 嘅網站，記唔記得 ？cibs.rthk.hk 冇錯啦，係啦，咁啊上咗去之後咧，你就見到喺最新消息嘅版面嗰度咧，咁你就撳一撳嗰個解碼遊戲嘅連結，即係撳一撳 click 落去先咁。咁啊撳咗落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咧輸入翻我哋今朝早咧而家即將公布嘅呢個密碼嚇。個密碼好簡單嘅啫，就係我個名啦 ，Barbie B A R B I E。咁啊，如果咧你聽到呢一組密碼嘅朋友咧，登上去呢一個網站嘅話咧，成功解碼嘅头20位朋友就可以获得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里面有乜嘢呢？有呢个快速测试包啦，有酒精搓手液啦，有消毒喷雾啦，同埋酒精湿纸巾嘅。 哇， 好正啊！我都觉得，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啦。咁亦都可以即系做到人人广播呢一件事，我都觉得好好嘅。因为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好想做电台咧，就谂紧啦。因为呢一份工又唔系嗰啲报纸公开招聘可以去见工嘅行业啦。咁都一路谂紧啊，会唔会有一个缘分或者一个机缘可以入到嚟工作咧？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真系有心有兴趣去做广播行业啦，或者真系有自己嘅 ideas 嘅，即系好想将自己一啲构思啦。或者自己想做到一啲嘅理念咧，摆咗上嚟做广播嘅时候，咁就不妨可以咧，即系上到去呢个 CIBS 嘅网站嗰度咧，就留意住佢哋有啲乜嘢嘅公布啦。虽然而家就唔系话招募嘅时间，但系佢哋年年都有招募噶嘛，咁就希望可以把握住嗰啲招募期咧，就可以做到自己嘅理想，做到自己嘅梦想，可能都系你踏出广播嘅第一步嚟噶。所以就即系大家记得啦，上去参与呢个解码游戏啦，赢奖品，而且个奖品都相当之吸引咯，我觉得。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啦，亦都希望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发展广播梦嘅时候咧，都祝你梦想成真啦！ Langit tak begitu gelap. 格芭比，格先生。 今日咧父亲节啦，虽然印尼咧就唔系几流行去庆祝呢一样嘢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几时都系有啲节日咧嘅名堂咧，就可能令人大胆啲去示爱或者讲啲肉麻嘢嘅。咁印尼嘅男士都唔会话真系好 sweet 啊，或者诶成日讲住我爱你啊，好锡你啊嗰啲咁样噶。 有时就觉得都几 sweet 下嘅，但系就会唔会成日话系我锡你，我中意你，我爱你呢啲咧，就真系好少听到。 咁如果真系要讲话我好锡你嘅爸爸，咁应该点讲咧？ 细啊细样爸爸，定系阿姑细样爸爸？系阿姑啦， 阿姑就我啦， 就是、我啦，唔系细样。关于姑女嗰啲嘢啦，阿姑细样 细样爸爸，爸爸就爸爸啦， 系啦， 细样就系好锡佢， 系啦， 阿姑晒央爸爸，咁如果想同爸爸讲咧， 同妈妈，爸爸， 同爸爸讲，爸爸晒央， 爸爸想同我讲定 我想同爸爸讲，爸爸我好锡你， 阿姑晒央爸爸咯， 啊，阿姑晒央爸爸， 阿姑系我啊嘛，我锡爸爸， 咁可唔可以就咁讲家母噶？ 如果家母，阿姑晒央家母就系我锡， 我锡你咯，系咯，阿姑晒央家母。 但爸爸锡我咧又调转啦，爸爸晒恩监护， 都得嘅，可以系咁样嘅。 系啦， 咁啊，所以即系都可以试下咧，同爸爸讲一啲好得意嘅说话啦。除咗讲话诶咁样嘅我爱你之外咧，可以用下唔同嘅语言啦，例如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印尼文咁样啦。咁格先生，你仲识有啲咩语言可以讲我爱你咧？ 应该几多下？ 你都多，我都觉得。你教下我哋 啲大利文啦，我识 系点样噶 ？Dear Mo，I love you。 哦 ，Dear Mo， 系啊。 嗯， 就 啲系你啊嘛，阿毛系 love 咁。 哦， 阵间， 嗯， 记得呢、這 个。仲有啲咩咧？你日文都知啦，应该。 日文，但系日文通常佢哋唔会话我爱你。 系咯，有。Suki desu ne。 唔会用 I してる 嗰啲。 I してる，但系好少咯。咁诶，韩文咧，你都知啦，成日睇韩剧。 韩文嗰啲系，是咪、哦？是沙拉耶， 系沙拉耶， 沙拉哈米达嗰啲， 系啊，类似啦咁。咁跟住英文你就实知啦 ，I love you 啦。我就 法文 我识好少就是啫， 系啦， 嗯， 咁就系差唔多噶啦，应该 普通话咯， 系都得， 系咯系咯，我爱你咁样咯，咁即系都系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啦。我有时觉得咧，真系几得意嘅，人可能好怕去表达自己对人另外一个人嘅爱啦，可能对爱侣都好啲嘅，但系对自己长辈咧，有时就真系觉得啊，好似好难启齿咁样啦。咁我觉得可能用我其他语言去试下表达嘅时候咧，都未尝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可以试下。可以谂下一啲方法去令到呢一件事变得冇咁尴尬之余又得意啲咯。 我琴日啱啱问我个妈咪，我觉得需要问一问佢，我话咧你咧觉唔觉咧，妈咪你系好被锡嗰个老人一个老人家嚟嘅？佢答我，我觉啊， 嗯， 系啊，佢话我觉得我自己系被锡，同埋我觉得系自己幸福嘅，我觉得咁、样得噶啦， 吓。 系啊， 你想讲你想道出嘅主题就系你哋好锡佢系咪啊？ 系啦，我哋好锡佢，佢都好锡我哋。边做佢觉得佢个生活都系好充满一个爱咯。咁、 被爱包围嘅生活、啊， 最重要系佢知道呢样嘢系个个都锡佢。 哦，咁都系，咁都 系。佢话系真系人哋会知道嘅。如果一个老人家啊或者小朋友都系啦，被锡嗰啲咧系唔同嘅。 咁都系嘅，喂，咁但我又想问下你啦，你有冇觉得咧，因为被锡呢样嘢咧，就好容易俾人利用咗嚟做一啲不法嘅举动咧？ 当然啦，咁因为你锡你自己个妈咪啊， 屋企人啊 或者屋企人啊，如果突然间系人哋话系用佢个名嚟拎你任何嘢，我谂人哋会俾咯。 嗯， 你觉得咧，贾妈咪？ 嗱，我自己咧就好小心嘅，同埋因为我都好中意睇一啲唔同嘅片段啦，即系讲一啲骗徒嘅手法系有几咁层出不穷嘅，咁所以我都大概估到咧，即系有啲乜嘢唔同嘅场景啦，有啲咩唔同嘅欺骗嘅方法啦，咁我相对地觉得自己系小心啲同谨慎啲嘅，再加上因为咧，我都几多时间系同自己屋企人一齐啦，所以我都几相信，如果屋企人遇到咩事咧，唔会用呢一种途径嚟通知我咯。系、啊，所以我相对地应该系安全啲嘅，我自己觉得。 咁如果譬如话你用电话啊，用翻啲手机啲程式嗰啲揾你啊，话系突然间啊，譬如话我啦，我揾你啦，搞咩搞 ？Baby， 突然间啊需要啲嘢啊，咁你唔该回少少钱俾我咁样，你会唔会睬我啊？ 我唔会啊， 你唔会睬我。如果真系要用咩方法，你先会觉得确认系我呢个真系格先生，佢真系 emergency， 但系应该咁样，我都应该唔会揾噶。 其实咧，你如果咁样讲咧，用通讯软件嚟问我借钱嘅朋友系有试过嘅，但系咧，我都几相信佢系真实地问我借钱，而唔系骗徒嘅手法嚟嘅咯。当其时咧，我都好记得，即系对方就系讲话自己可能系有啲财政嘅困难啦，咁样，然后咧。就好笑嘅，我都記得係好好笑的一件事啫，都係個朋友嚟嘅，咁佢就將自己銀行户口嘅結餘咧，就影咗張相俾我睇啦，咁跟住我就哦咁啊，咁我自己主動幫手嘅，我使唔使俾啲錢你使住先啊？咁佢話好啊好啊，如果可以嘅話，我 OK 啊，可以俾啲錢你使住先啊，咁咪俾啲錢我使住先咯，咁我就借咗錢俾佢啦已經，咁同埋咧我嘅心態咧就好得意嘅，即係我借咗錢俾人之後咧，我其實係冇諗住對方會還嘅，因為。即系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借得出嘅话，你就唔好有一个心态，觉得对方要几时还啦。首先，如果你借得出嘅话，咁即系证明你同呢个人有啲交情啦。第二就系你应该会好信任呢个人啦。咁，所以我当其时咧就冇谂过会唔会系骗案啊各样嘢咧。而且因为同嗰个人都来往甚密嘅，所以我就觉得 OK 啦。即系 真系唔系骗案嚟噶， 真系唔系骗案，系啊，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就做咗呢个举动咯。咁但系嗱，我知道咧骗案。嗰一種手法咧，可能咧你就會第一樣嘢意識就係，如果佢係你身邊嘅人啦、屋企人啦、朋友啦，你應該會意識到，如果係信息內容咧，佢嗰啲打字嘅方法啊、語氣啊、格式咧，應該會好唔一樣嘅。通常都好唔一樣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你應該洞察到呢一個重點啦。第一樣嘢就係、是、 嗱，格 Barbie 你自己之前咧係有另外一個電話號碼噶嘛？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 然後咧，你突然間你揾我咧，你寄個信息俾我咧，先生呢個係格 Barbie 啊，呢個係我第二個電話，我實在都唔係咁想睬你嘅。 後尾咧你就打好多樣嘢，咁啊關於我哋要合作啲嘢，咁都幾 我等我睇翻先， 幾真下 嘅。後尾講嗰啲乜先？ 你亦都有寄翻你個女一張相， 哦、 所以咧嗰張相都新嘅， 所以你就相信嗰個真係我嚟㗎啦。 亦都係嗰張相你冇擺去社交平台嘅、 哦， 所以我就覺得 哦 係我咁。我初時答你嘅時候咧都好短嘅 ，OK。 嗯， 系咁样嗰啲咧，我真系觉得系咪你哋嘅咧？ 系噃，所以你就后屘相信咗嗰个系我啦。 系啊， 嗯，未必有好似好多人咁，好似我有一个私人电话、一个工作电话咁样嘅，所以就未必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情况。 我觉得呢个系边个嚟？ 边个嚟嘅咧？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个电话号码陌生之外咧，因为而家咧真系好多嗰啲字头咧，你见到以为系加八五二啊，唔系即系就系本地电话咧，其实都唔系，原来都系一啲骗案咧，即系会出现嘅一啲数字咧，因为可能佢哋买咗一啲嘅号码组群啦，然之后就做呢啲嘅不法手段嘅。咁啊，今朝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适逢呢啲咁嘅节日咧，通常呢啲骗徒就会出嚟啦，出没。咁就可能咧会呃你咯，譬如我当啦，可能咧你同爸爸好耐冇见面啦，咁尤其是而家疫情咧，我谂真系可能有好多机会咧系爸爸同埋自己小朋友有一段时间都冇乜见过面啦，咁可能仔女忙啊、乱啊或者惊慌嘅时候，一收到嗰啲嘅诈骗电话咧，就未必可以咁冷静去分析到底个骗案咧系真定系假啦，系唔系真有其人咧，定系爸爸可能真系有困难咧，或者调转可能系个爸爸收到电话。话个仔或者个女有啲困难啊，需要急需用钱啊，咁样嘅情况，咁呢啲情况就即系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好谨慎去核实啦。 但系咧，我觉得咧，爸爸，如果而家嗰啲情况啦、如果骗徒真系用电话，我唔知系用信息嗰啲途径嗰啲打电话啦，或者用屋企电话，但系而家 data 嗰啲用电话个 data 都咁容易嘅话咧，你不如如果真系嘅话咧、你打个 video call 俾我啊。 哦，都系、哦， 系啦， 即系你会宁愿用呢个方法嚟核证嘅嘛？ 系啦，你如果有方法用 video call 打俾我，你可以扮到好似我个女或者我个仔咁样咧、我俾你。俾你， 即系， 但系你唔好意思啊嘛， 你唔好咁豪气住嘛，阵间好多人打俾你嘅阵间，你谂一谂先。首先，你觉得有啲乜嘢嘅条件会令到你觉得佢似咧？系把声似净系， 但系如果系声，你有时人哋系真系 系啊，有嗰啲变声器或者模仿到嘛。 但系佢真系变声到好似我哋屋企人咩？佢真系识我哋屋企人 可以噶，你知唔知而家有好多嘅软件系咧？譬如佢可能曾经已经特登 approach 咗你嘅小朋友啦，通常都系可能喺佢身边啦，然后可能就借啲耳咧，就攞咗佢嘅电话咧，就攞咗你嘅嗰个电话号码，然后佢可能喺佢侧边咧已经系坐咗一段时间，佢就可以用佢嗰啲嘅特别嘅机件咧 跟翻。佢 个声系啊，用咗佢个声波纹，然之后用咗佢个声波纹之后，就可以透过嗰啲咁样嘅机件咧，就用佢把声嚟到变咗你个小朋友把声咯。而家已经系去到咁样噶啦， 样咧样咧个 样就应该难啲嘛，我谂 出嚟啊， 我唔知 道。如果咁样好快分钟都会去到， 可能都得噶。你谂下，而家都有好多嗰啲即系叫做人面，即系 replace 咗个样做另外一个人嗰啲咁样嘅软件啊、 哦， 所以我觉得都唔出奇，真系。 咁真系如果咁样从个小朋友如果是要一个agreement， 如果大家一起 有 个 暗号 嘛，有个暗号，或者咧系有啲嘢要问嘅。但系我觉得如果系我个仔，我会同佢讲印尼文， 哦、 因为系答我印尼文咧，佢个 accent 咧系 特别啲嘅， 唔系真系成个印尼 人、啊、都得、啊。 如果印尼人扮佢咧，佢个声咧就好难扮嘅，因为佢个 accent 怪嘅。咁、如果香港人扮佢，应该唔识讲印尼文啩？应该用呢样嘢咯， 都可以、啊。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啦，即系所以，与其咧去辨识佢嘅一啲可能你觉得可以辨识度高嘅嘢啦，例如系声音啊，或者系样之外咧，其实问问题都系实际嘅，即系可能问一啲特别系你哋先至会知嘅经历啊，咁可唔可以问一下啲身体特征咧？即系譬如如果你个仔咁，你可能知佢啲身体特征，咁你可以问一下佢咁样咯。 或者問之前咧幾年前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咧？我哋去過邊度邊度嗰啲咧？ 佢話冇啊冇啊冇啊，咁即係就可以從嗰啲答案咧分辨到呢個人係真定係假啦。 系咯， 都系、哦，即系阵间我哋翻嚟都可以讲一啲例子啦，即系啲。 我觉得有时咧，如果人哋好叻嗰啲咧，就喂，而家已经咁紧急啦，你问我哋呢啲嘢咁样，咁样快啲寄钱过嚟啦。 咁我都唔会寄咯， 唔会寄。 同埋其实我收咗线之后，我会用另一个方法联络其他屋企人，睇下佢系咪喺隔篱咯。即系你永远都会谂到嗰个人，通常未必系独行侠嚟噶嘛。嗱，如果 我当啦系好难揾到佢嘅，其实都可以尝试揾下佢身边嘅其他人去核实下佢系咪真系出咗事咧，咁样先至去做呢个举动。因为而家实在坊间太多呢啲咁样嘅骗案发生啦，所以不得不自己要谨慎啲同埋小心啲去，起码你要核证清楚 ，check 清楚系咪真系真有其事。嗱，如果真系真有其事，咁当然你都一定要去帮助啦。咁但系如果系真系只系啲冒认嘅骗徒啊，去捏造个事实嘅时候去呃人咧，造成咗一啲咁样嘅不法手段嘅骗案咧，大家就真系要提高警觉啦。唔好中计，唔好上当啊！ 嗯， 格先生，有冇啲印尼文系可以提一提大家咧 ？Jangan ketipu ya, kalau seandainya nerima telepon yang minta duit tiba-tiba itu kayaknya jangan sampai mau, harus matiin dulu, cek dulu identitasnya, sama orang yang telepon itu siapa。 嗯，同埋亦都系咧，记住啦，即系遇到一啲唔肯定真伪嘅信息咧，自己都唔好乱咁散播出去啦，保障自己，保障其他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社区发现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当局评估认为面临社区传播和爆发的风险极高。凌晨一点起进入即时预防状态，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屋企，并且采取封闭和管控应对措施。高等院校和非高等教育学校暂停所有教育活动，离境人士需持有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人士防控措施不变。当局对维峰大厦开展住户调查工作，同時分批安排居民接受核酸篩查採樣。當局強調，澳門各項民生必需品的庫存充足，呼籲居民無需過量購買和搶購。再有市民遇到假冒執法機構人員的電話騙案，案中女事主損失大約450萬元，一名男子被捕。60岁女事主收到自称执法机构人员的来电，被指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提供身份证明副本、银行账户资料和密码等。她之后发现户口有大约450万元被转账至到8个本地银行户口，怀疑受骗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一名44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美国总统拜登说正是考虑是不是放宽对中国货品的关税，正在做决定，并计划很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另外，拜登踩单车的时候跌倒，未有受伤。拜登当地星期六早上在家乡特拉华州的海滩住宅附近踩单车，他停车的时候跌倒，特工处人员立即扶他起身，拜登说无事。79岁的拜登和太太吉尔在家乡度过周末，纪念结婚45周年，两人一起踩单车。拜登当时有戴头盔，他准备在一批民众身边停车的时候跌倒，他起翻身之后说被脚踏套卡住，之后和民众交谈了几分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批评俄罗斯将粮食出口武器化，令到世界面临饥荒风险。欧盟将会在星期一在卢森堡召开外长会议，讨论粮食安全问题。博雷利发表网志，说俄罗斯将粮食出口作为工具，向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人进行勒索。他说俄罗斯将黑海变成战区，阻止乌克兰谷物和肥料运送，但同时影响自己的商业航运。俄罗斯亦都对本国谷物出口实施配额和征税。博雷利说欧盟实施的制裁并未禁止俄罗斯出口农产品或者为俄国农产品进行支付。他强调

untuk memperhatikan jalan yang tidak rata kalau keluar dan ekstra hati-hati kalau hujan. Harus pegangan kalau naik eskalator dan transportasi umum. Sepatu nenek juga teratur diperiksa supaya bisa diganti kalau sol sudah aus. Nenek selalu diingatkan untuk tidak pakai sendal kalau keluar dan jangan hanya pakai kaos kaki untuk jalan ke sana kemari kalau dalam rumah. Kalau beli sepatu, bisa memilih sepatu dengan fitur khusus seperti tali sepatu elastis, resleting, atau perekat velcro. Desain seperti ini membantu mencegah jatuh dan lebih mudah dipakai dan dilepas.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咁啊，适逢今日父亲节咧，可能大家咧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同时咧，亦都会计划咗咧阵间去外出嘅一啲计划啦。咁啊，除咗要同格先生讲一声 Salam Pagi 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嘅。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咧系约31度，早上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而本周中期咧就会渐转天晴酷热啦。咁啊，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再加埋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属于低水平噶。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84%. Hari ini ada waktu-waktu pendek yang bermatahari dan cerah, tapi ada 1-2 kali hujan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1 derajat. Dan di pagi hari ada daerah tertentu yang akan ada hujan badai dan juga masih berangin. Sedangkan besok ada waktu pendek yang juga cerah bermatahari dan juga 1-2 kali hujan dan juga berangin ya. 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kan berangsur-angsur cuaca panas dan juga cerah. Andai saja engkau tahu risaku karenamu, andai aku di benakmu, alangkah indah dunia bila ada satu nama ku rindu selalu sebutkan dirimu seperti bintang indah matamu andaikan sinarnya untuk aku seperti ombak debar jantung menanti jawabanmu. Pernah aku dengar darimu, kau kini sendiri. Namun adakah kau dengarkan aku yang benar inginkan kamu seperti bintang jawaban. Singkiti， 早晨，今集的嘉宾又在印尼雅加达出世，不过很小个就来了香港住的 Cedric。 我知道你现在在读书啦，不过也有很多兴趣的，除了上集讲你喜欢一级方程式之外，也都很喜欢做运动，同时间也都很喜欢音乐。音乐的话，我知道你可以说是由小玩到大，其实你喜欢音乐是玩乐器啊，还是喜欢唱歌啊，还是还是哪一方面呢？ Hello semuanya， aku nama saya Cedric， saya lahir di Jakarta， tapi dari waktu kecil aku tinggal di Hong Kong。 Saya mulai bermain gitar berusia 13 tahun。 Aku mulai bermain gitar karena saya mengagumi artis seperti Ed Sheeran dan Shawn Mendes， dan saya juga akan menyanyikan cover lagu mereka sambil bermain gitar。 Saya sebenarnya mulai bernyanyi ketika saya masih muda， berusia 6 atau 7 tahun juga。 Jadi gitar adalah langkah selanjutnya bagi saya untuk bermain dan bernyanyi pada saat yang sama。 Cedric 说他大约6、7岁开始就已经很喜欢唱歌，而弹吉他就是13岁开始。他最喜欢的歌手是 Ed Sheeran 和 Shawn Mendes， 而他也都会一路弹吉他一路翻唱他们的歌曲。我知道你现在在香港的大学读书啦，你的校园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令你很惊讶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Di Hong Kong bahasa pertama banyak orang adalah bahasa Kanton， tapi di sekolah saya kita kesempatan untuk belajar bahasa Inggris dan satu bahasa lain。 Kita bisa belajar bahasa Mandarin, Prancis, Spanyol, Korea, Jepang dan Jerman， tapi gak ada pilihan untuk belajar bahasa Kanton。 Cedric 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语言的，他说在香港呢，很多人的第一语言都是广东话啦，很多人都懂广东话，但是在学校他一直被教导的就是学英文，同埋可以选其他一种语言，例如是他可以学普通话、法文、西班牙文、韩文、日文和德文，但是他发现为什么没得学广东话的呢？所以有时都令他觉得几头痛啊。知道你在香港都遇到有一些关于语言和沟通的问题，其实你希望身边人或者是香港人怎样可以令到事情好一点，怎样可以帮到大家呢？ Kalau ada orang international sih dia akan gak tahu bahasa Kanton。 Terus kalau ada orang international sama pada orang Hong Kong bisa di translate ada apapun sih, like just let them know what's happening so then dia akan they don't feel left out。 Cedric 说其实很简单的，如果身边有外籍人士而他又听不明广东话的话呢，那如果香港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在那聊天的时候讲完广东话都没所谓的，但就尽量希望翻译翻做英文或者他们听得明的语言，等他们不会觉得一头雾水。非常认同啊，其实成班都听得明，唯独自己听不明，那份孤单，那份只有陪笑的无奈，相信没人会喜欢。所以对身边的人多份关心和细心，相信呢你的小小的帮助可以令到你的朋友有更加美好的一日，大家又可以更加融入一起去玩，何乐而不为呢？帮到人自己都开心啊。今集多谢晒 Cedric 的分享， Thank you。 Bayangkan tempat di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d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Kehadiranmu oh anugerah， sepanjang usia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surut kehendakny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节目的尾声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资讯要提一提大家的，这个就是关于消费券的相关资讯，这个大家都真的要知道，因为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大家就可以申请了，无论是新登的人士或者是想改变这个转换储值支付工具的第二阶段消费券的现有登的人都可以慢慢选啱了那个储值支付工具，然后就在6月23号至到7月23号期间呢，就是登记或者是更改登记的记录的。咁合资格的人士呢，就会在8月7号呢开始分期收到消费券啦。咁唔係先到先得㗎喎，而係成功登记或者是转会之后呢就唔可以更改呀。咁所以呢大家就要睇清楚，唔好心急啦。即係话呢揀清楚到底你想用乜嘢嘅渠道呢去收到下一期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呢，先至好决定揀乜嘢支付工具。因为今次揀完之后呢，喺呢个6月23至到7月23号期间更改同埋登记嘅话呢，之后就冇得再改变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啦，了解清楚到底边一个渠道同埋途径呢可能会比较适合自己先至去揀啦。咁亦都要记住啦，可以用手机或者係电脑呢去到呢一个计划嘅网页登记平台去做呢个登记或者係更改记录呢都好方便嘅啫。咁佢话啦，有需要嘅人士呢就可以去到呢分布港九新界嘅8间临时服务中心嗰度呢就搵人帮手嘅。咁亦都可以呢由职员協助啦，透过电子嘅平台进行登记或者係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咁收取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呢，大概一个星期呢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啦。咁记得呢先打呢一个电话下 ,185000,185000, 做咗预约先。咁就好过呢到时去到当刻嘅嗰啲中心呢就去排队啦，咁可以悭返啲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 Ini untuk consumption voucher atau voucher konsumsi ya yang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Hong Kong untuk stage kedua sudah akan diberikan dalam waktu dekat. Nah, sementara ini kalau orang untuk menerima consumption voucher yang untuk kedua ini boleh ganti platform untuk menerima ini. Jadi kalau mau boleh dilakukan dalam waktu sebulan dari tanggal 23 bulan 6 sampai 23 bulan 7 karena ada tambahan lagi platform-platform untuk menerima ini dan ini bisa dilakukan. Tapi sebelum memilih platform mana yang benar-benar ingin dipakai untuk menerima voucher ini, pikirkan dulu karena begitu kali ini kalau sudah ditukar platform itu tidak boleh diganti lagi. Dan setelah itu nanti bulan 8 tanggal 7 baru akan diberikan consumption vouchernya. Jadi pikir-pikir deh, kalau ingin mengganti boleh dilakukan, tapi kalau tidak ingin mengganti tak usah lakukan apa-apa. Dan juga sementara ini untuk melakukan penggantian, misalkan kalau memang ingin melakukan penggantian platform boleh dilakukan melalui HP ataupun komputer. Tapi kalau seandainya butuh bantuan, ada 8 pusat komunitas yang bisa membantu. Nah, untuk pergi ke sana itu boleh bikin janji dulu ya, telepon 18500 atau 185000. Jadi di sana bikin janji dulu deh biar bisa kesananya lebih gampang. Dan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Bye bye 啦，Kak先生。 Bye Kak Barbie。